次同大家讲故仔叫做《烧香文卜》。阿唐嘅幸运数字系5，佢自己一直都系咁认为嘅。自从上咗大学之后，阿唐咧就对附近嘅关帝庙就十分之有兴趣。据讲嗰度有好多人喺度拜祭。阿唐咧虽然唔系信，但系佢中意凑热闹。星期日咧，阿唐就去关帝庙嗰度行下咯。嗰度有个庙祝咧，就一味叫佢喺度烧香，同佢讲你家印堂发黑，必有大劫之类嗰啲嘢。阿唐咧就唔系好信佢讲嗰啲嘢，但系见嗰个庙祝一面严肃嘅样，阿唐最后都买咗五支香。嗰五支香咧就四唱一段，阿唐就好好奇啦。同时点嘅香，点解烧起身就有区别嘅咧？睇睇香炉旁边嘅提示，四唱一段大吉。呢阵时阿唐就好鬼开心啦，刚刚考完试。如果依次能过的话，真系大吉啦！一个星期之后，考试成绩公布，阿唐居然过咗喎。啲同学个个都系恭喜阿唐，但系阿唐第一个谂到嘅就系去拜神还愿啦。心谂个关帝庙真系靓啊！从此之后咧，阿唐每逢有咩大事咧，都去关帝庙嗰度烧香，睇下关老爷嘅指点，每次都灵验嘅。时间匆匆而过，一眨眼，阿唐就毕业啦。阿唐唯一舍唔得嘅就系惊关帝庙。执好行李准备离校的那日，阿唐再次来到关帝庙前面，郑重其事地点了五支香。三拜九叩之后，阿唐抬起头看下那些燃烧的香，咦，为什么只三长两短的？以前从来都没有这些事情发生过的。一瞬之间，阿唐就觉得天旋地转起身，然后整个人重重地跌在地面上面，再都没醒过了。阿唐是死于心脏病发，但是可笑的是他根本就没有心脏病。阿唐死了之后一直阴魂不散，一直在关帝庙那里游动着，有些事他真的想不明白。一日夜晚，阿唐好像以前那样在游动着，远远地看到香炉前面站着两个人。 我好心好意来提你吧，俾你去沟女，你家嚟怪我，仲冇天理噶！ 其中一个咁讲，我顶，俾你替嗰班，你差啲害死我啦！呢、這个代班搞个三长两短出嚟，整死咗一个人，搞到我依家俾停职调查啦！另一个人讲，嗰两个人如果你唔仔细睇，简直就系一个人，浓眉、红牙、长须，我当招一声就飘到嗰两个人面前，然后一面惊喜咁讲： 我终于揾到你哋啦！你哋边个可以讲俾我知，我下次投胎系凶同系吉啊！ 如果鬼都可以烧香，咁就几好呢。